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幸福的爱情都一样，不幸的爱情则各有各的不幸。2007年，张建亚导演的影片《爱情呼叫转移》就讲述了这样一段关于爱的故事。各位好，欢迎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呢，为您介绍的是影片《爱情呼叫转移》。在导演张建亚看来呢，《爱情呼叫转移》既有卡通的风格，又有网络笑话的元素，节奏会非常的快，笑点密集度也很高。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希望把这部影片做得特别热闹，让人觉得目不暇接。当然最后还要给观众一点情绪上的感动，对真情的一种感动。要说起《爱情呼叫转移》这个故事，还得从徐峥扮演的男主角徐朗，开始厌烦江洪波饰演的前妻讲起。 从现在开始往后每一分钟，我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正在做饭，一样的炸酱面，一样无聊的电视剧。人家都说七年之痒，我从来没痒过。问题在于， 徐朗无奈地走入了家中。 回来了，赶快洗洗手吃饭吧。快点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离婚吧。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你外面惹人了？ 没有。 是我哪做的不好了？ 没有没有，你做的挺好的。 那为什么呀？ 没什么理由。 此时不知谁打来了电话。 七年了，说离就离啊？你得给我说个理由啊，是不是？我得跟我父母说，是不是？我得跟亲戚朋友解释，别人问我怎么办呢？ 我先接电话。 接电话，接电话，哪怕你给我编个理由都行啊。 好吧，那就不离了。 不离。离婚是说着玩的，说离就离，说不离就不离。 好，那先不离了，行不行？ 不离 啊， 不离，你得说出理由啊。 不离有什么理由嘛？行了，就离。 离，别再打来了，他死了。离婚是吧？离婚，你给我说个理由。 好，你在家里面永远穿这件紫色的毛衣。永远穿这件紫色的毛衣，我最烦紫色，知道吗？我最讨厌看见紫颜色。刷牙的杯子得放在搁架的第二层，连个印儿都不能差啊！ 牙膏必须得从下往上挤，那我从当中挤怎么了？我愿意从当中挤怎么了？每星期四次，永远是炸酱面，电视剧炸酱面。还有，你吃面条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坐在那个面条一直打转转？ 这就是理由吗？ 哦， 好，离就离，离就离。 徐朗拖着行李被赶出了家门，他想要先把前妻摔坏的手机修好。这时他突然发现墙上有很多手机维修的方向指示牌，他跟着指示牌一路走到了一个维修站，见到了刘一伟扮演的奇怪的维修师。 拿来吧。 徐朗把手机递给了刘一伟。 你老婆摔东西摔得够狠的。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婆摔的？ 吵架了吧？ 没吵，至少我没想吵。 然后就离了？ 你管我离不离婚呢？你看能修吗？哎， 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我在想你有病，你爱修不修？ 你在想有一次艳遇？ 你是谁啊？ 给你新的用。 维修师递给了他一个全新的手机。 这手机能帮你找到你想要的女人。 你怎么知道我就会收呢？ 因为只要你一按钮就有一次艳遇。 徐朗拿着手机走了出来，他觉得自己相信那个维修师真是蠢透了，但还是忍不住按了一下键。天空突然下起了雨，他随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刚好宋佳扮演的罗艳艳也想乘坐这辆车。 哎，你先。 罗艳艳上了车。 师傅到花园路。 他发现徐朗在车外跟着跑，原来是自己衣服被夹在车上。 知道了。 师傅以为吴倩赶时间突然加速，徐朗摔倒在地，吴艳艳赶紧叫师傅停车，把徐朗扶上了车。 谢谢。 谢谢。 我叫罗艳艳。 啊，徐徐 徐徐 徐朗。 徐朗跟着去了罗艳艳的家中。 进来吧。 我就不进来了吧。 没事儿，进来洗把脸，换身衣服。 你倒不怕我是坏人？ 不怕，你进来的时候保安都看着呢，那有摄像头。给。 好。 灯怎么又坏？ 离开罗艳艳家以后，徐朗对手机的神奇效果颇为震惊，于是他又去找了那个手机维修师。 喂，说话，这是真的。真的，手机艳遇罗艳艳，这是一个艳遇手机。总之呢，我给了你十次机会，你每摁一个钮就会出现一个你喜欢的不同类型的女人。十次机会啊。十次机会。哎，那刚才那个罗艳艳呢？我跟她就算结束了吗？ 你自己拿捏喽。 手机只能够帮你找到人，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两种选择，你要能够接受呢，回去；不能接受，出去。 徐朗掏出手机还给了他。 我不要了，还给你吧。 你只摁了一个键。 我头疼。 还有九个键没摁呢，九种女人啊。 我先睡一觉再说吧。 徐朗决定再试试，又要回了手机。于是第二天他又按了一个键，突然之间刮起了大风，他赶紧给维修师打了个电话。 这人没出来呢，先刮那么大风，你别把黑山老妖给我招来啊。 你得用心，别人才会意识到你的存在啊。 此时他突然发现一个漂亮的女孩朝他迎面走来，一下子抱住了她，而这女孩正是范冰冰扮演的陈小雨。 抱着我 啊， 抱着我。哎，你干嘛呢？ 哎呦，对不起。 哎，抱着我 啊， 手。 啊， 哎，别动。 哎呀，对不起，我。 哎，抱着我，别动。 啊？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准备好了没有？ 我还没准备好啊。 你们一起行动。 什么行动啊？ 一、二。 你能告诉我什么行动吗？ 三。 哎，他是个警察。 原来陈小雨是一警察，正在执行公务。徐朗觉得这女警也不错啊，后来便去警察局找她。 陈小雨，金门老爷子。 好，谢谢啊。 行，我查一下公务资料，马上到。 小雨， 收到收到，怎么了？ 木刚没出现。 明白。 木刚没出现。 知道了。好，那就这样。 小雨下班了。 对啊，再见啊。 徐朗觉得陈小雨的工作的样子格外迷人，还约他下班后一起去餐厅吃个饭。 先生，不好意思，能坐那桌吗？ 为什么呀？ 这桌刚才有两个外宾临时想坐。 那怎么了？我先定的这儿。 哎，别，你先去拿菜单。不好意思啊，你请坐。 谢谢。 其实坐哪都一样。 两码事儿，这是原则问题。 你们平时审犯人会动粗吗？ 当然不，这是纪律。 那你会用审犯人的招对付你自己男朋友吗？ 得分事儿。 假如他藏私房钱呢？ 他不敢。 我是说假如。 没假。 那要是他有外遇呢？ 想死就去。是啊，看着我干嘛？ 你们平时带枪吗？ 没任务的时候不带。 那现在没带。 我跟你吃饭算任务吗？ 那你们戴手铐吗？ 常戴啊， 现在就戴着。 嗯，怎么了？ 给我看看呗。 有那么好奇吗？ 我从来没见过，你给我看看呗。 我一会儿还给我啊。 我被铐上了。 拿下去。 你带钥匙了吗？ 废话。 你们平时铐犯人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手铐自己一个手铐犯人？ 电影看多了。 来松开吧。啊，你把我松开吧。 这不是你一直要求要带上去的吗？带着再玩会儿吧。 那我就这么带着了。来，干杯。 放下来，举太高了。别动。 哎， 嗯，好了。 哎，等会儿。你把你自己也铐上呗。 你有病啊！ 你铐一个试试，我体验一下。 哎，神经病。 就这样，徐朗和陈小雨两个人的手隔着桌子铐在了一起。 对不起，先生，需要帮忙吗？ 没事，我袜子掉了，我挺好的。你走吧。走吧，谢谢啊。哎，其实这样被靠着也挺好的，至少可以离你距离近点。 此时陈小雨突然发现有个人在打电话，这个人正是他们寻觅了数日的犯罪嫌疑人。 我跟你讲啊，还是郭老师说的对，我就仅比那超人差那么一点儿，那就是因为我把裤衩穿在里边了。哎，我先接个电话。哎，什么？飞毛腿没有？ 陈小雨拖着徐朗奋起直追。 哎，那人呢？ 徐朗，给我牵扯！ 发到指令那人，爱国者是导弹，不是 MP3，你听明白了没有？ 站住！我是警察。 站住！ 徐朗，快点！ 这样要定我儿 命，没多少钱。 服务生以为他们是不想买单，也追在后头。终于，陈小雨将疑犯打翻在地。 别动！ 我就是来不及把裤衩穿在外面。 别动！ 你还跑？ 干什么？ 来拍照。 哎，别闹！ 哎，你举个手势， 装两 分。别闹！ 徐朗来到医院找医生治手铐留下的外伤， 关系还挺硬啊，这么快就出来了。 啊？ 徐朗拿过报纸一看，好嘛，硕大的标题映入眼帘：沈勇女警力擒二贼。 哎，这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不用跟我解释。 徐朗本来以为他可以轰轰烈烈的爱一场，没想到后来因为他离过婚而被婉拒了。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然后呢？ 可是你没跟我说实话，你离过婚对不对？有些事情你不说我也能知道。 不，我不是想骗你，也不是故意想隐瞒什么，不是还没聊到那段吗？ 可你确实是离过婚，而且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可离婚怎么了？离婚也不是犯罪，很多坐过牢的人还浪子回头呢。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是真心的，难道这不够吗？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绝不跟离过婚的男人好。 可是离婚怎么了？很多人都离过婚啊，你就不能忽略不计吗？ 不能，那是别人，我不行。 可是你刚才还说你挺喜欢我的。 我真的接受不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要听到的影片是《爱情呼叫转移》，我是韩涛。话说徐朗在经历了前两次失败之后，便按下了又一个电话按键。这次是他妈给他安排了相亲，对象则是变成了宁静扮演的这位潘文林。潘文林在见到徐朗之后没有多说别的，直接要求和他一起看结婚用的新房子。虽然觉得进展太快，但是徐朗还是决定和潘文林去看看房子。 这是我们向您推荐的户型。 哦， 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 徐朗，这是给自己买房子，可不是给公家看写字楼。这只有行或是不行，没有还行。 不，我是说看上去，还是听你的吧。嗯， 看上去空间倒是挺充裕的。 嗯， 就像你们男人标榜自己的胸怀一样。只是桌椅板凳沙发的比例要比真正的小，当你把真正的沙发买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就放不进去。所有这些地灯都将永远是摆设。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男人结婚以后还和结婚以前一样拼命给老婆买东西的呢？ 对啊。哎，不对， 我们这个呀是精装修的房，厨房还有卫浴的装修规格已经写在合同里了， 这个你们请放心。 嗯， 同样的品牌价钱可以差出三四倍，开发商永远用的都是名牌，里头最廉价的一款。就像每个男人的承诺都特别美好，可是实施起来呢，你说呢？ 我们还随房送一套家具， 你看我们这家具跟您户型配得多好。 就是要注意家具摆放的位置，当你真正使用起来的时候没人会这么摆放，可是当你把家具挪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管线都不对，最后是什么也摆不进去。就像你们男人外面穿的光鲜，不见得回家就不乱扔袜子。其实挑房子就和挑男人一样的。 不如我们去周围看一看环境。 我们是请海外专业的园艺设计师设计的花园，我们这个设计在国外是拿过奖的。 这些树都是从别处挪过来的，就像一时冲动的感情，看着好看，一个月之内 全死。 潘文林用手机查出了房子的周边信息， 看见没，我说都没有加油站的吧，晚上上这儿来加油的车肯定很多， 等着失眠吧。 二位做好决定了吗？ 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觉得买房子至少还要来两趟，一趟晚上来看看周边的照明情况，夜间的噪音情况，另一次就是雨天来看看防水处理。 我们的房子卖得非常好，如果二位真想买的话，希望能早做决定。 天天催着你结婚的男人要么是情圣，要么就是骗子。刚刚开盘的房子不可能有好的，更不可能卖得很快，好房子都留着慢慢放。售楼小姐这么说只不过是想让咱们紧张。 售楼小姐再受不了了，转身离开。 你看你把人给气走了。 至于吗？不心虚怎么气得走啊。 他们又换了一个地方看房子。 23东边的联排别墅，户型性价比都特好，就是贵了点儿。你看这小区两边的峡谷景观就像两条河流，中间的草坪就像湖泊，远处的高尔夫球场就像海洋，而我呢就是这河流汇成的湖泊，最后还得流向你的海洋。整个一个双向景观大宅。哎，那是谁呀？ 原来是黄建祥坐在旁边，潘文林走过去跟他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建祥你好。 你好， 我叫潘文林。 啊，你好。我们认识吗？ 我们不认识。 啊， 但是我认识你。 啊， 你在这太好了。啊，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楼盘吧。 我刚进来，我还没看资料呢，什么都不知道。 那 你也是来看楼的？ 对呀，对呀。 那要不然一块儿等着吧，他会拿资料的。 哎，太好了。那你现在属于哪个圈的？娱乐圈。 啊？ 还是皮圈？ 我也不知道，我跨圈吧。 跨圈？ 嗯。 你不会是跨？ 我正准备试图进军一下房地产圈。 真的？ 啊。你不知道这个2008年奥运会之前咱北京的房地产一定会涨价。 那你是说如果现在有钱的话就投资房地产？ 哎，应该是好的投资机会。 我就是对的，我就知道我是对的， 对吧？ 陈婷，哎，我觉得你就应该找一个房地产圈的。我先走了。 你朋友？ 就刚才看房子的。 一块来看房子的。 看房子。他还挺有礼貌的，打个招呼。 徐朗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这几次的恋爱不成功，他决定按下一个电话按键，后面的女人又会怎么样呢？别着急，听首歌吧，爱情呼叫转移的片头曲 Watch Me 2007，由吴吉生和陈立科带来。歌曲当中唱到了很多2007年的热点事件和歌曲，一块来听一听吧。歌曲过后稍事休息，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诸位稍后见。 从珍珠爱云里格美比利斯泰比南到马蒂亚山美悟空象神和榴莲热带气旋跑下来向人类发出最后的警告，地球不允许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们无限制的胡闹，传说一夜之间九大行星少了个兄弟，教科书得改改改，这谁该先出呢，网站能卖几十亿，博客变成新媒体，真假不要紧，关键的是点击率，亚运会胜利闭幕，金牌拿了不计其数，我们的双手已经把2008紧紧抓住，我们告诉世界我们是个怎样的种族，我们底气十足，让他们看看龙的气度。 One world, one dream, one Olympic, who will win? Just like a family, no matter yellow, black, white skin. 比姚明更高，比刘翔更快，做个顶尖高手，不爽可以说 no, 不轻易向谁低头。再见了2006，你好2007，我们的生活依旧精彩，依然刺激，不管你的手机有没有呼叫转移，就算你不在服务区，我们也能找到你。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 yo, 爱情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yo,谁离开谁之后谁的寻觅我晕倒，我爱他他怪我，他爱他他怪他，可是他的爱还在呼叫转移，我爱他他怪我，他爱他他怪他，可是他的爱还在呼叫转移，还在呼叫转移，还在呼叫转移， 请改变 中的投资方式。 果香奶茶，一掌瘦起，赚一包全球虎牛。 各种选秀还在进行，如火如荼，百家争鸣，好男超女红楼，我秀我行，听我说你听就行。你要那两，我要那两，别对小动物用刑。实在不行，咱也去音乐学院研究彩礼。爱情的事有人在乎，有人无所谓。婚姻的问题有人解决，有人一退再退。离了再接，接了再离，没有谁错谁对，只是别忘了见到老婆的前夫得叫前辈。因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行业叫做恶搞，所以当倒的搞出满城的馒头工人恶潮。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规则，自己的圈套，吃苦是不晒公司嘛，是宣解自己的良药。房间明月光，李白挽救的郭德纲，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灵魂附体的黄健翔。有人像石头般疯狂，幸福的像花儿乐队像，现如今风声太紧，索性咱不玩原创。再见了2006，你好2007，我们的生活依旧精彩，依然刺激。不管你的手机有没有呼叫转移，就算你不在服务区，我们也能找到你。再见了2006，你好2007。 I can feel your heartbeat, I can feel your watchbeat。 不管你的手机有没有呼叫转移，就算你不在地球上，我们也能找到你。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又爱情就变得更加不宿命的，又谁在谁的身边，都是谁离开谁之后。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要来听一听影片《爱情呼叫转移》。刘仪伟在本片担当编剧的同时也扮演了一个角色，他表示这个电影从刚开始创作起就确定要走喜剧路线，剧组希望观众从开始一直乐，乐到结束，一定让大家在电影院当中放松心情，尽情的乐。那么下面呢，接着来听这部影片的原声吧。话说这徐朗啊，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恋爱之后，他觉得自己再经不住折腾了，想要寻求一段平淡的爱情，于是手机给他安排了秦海璐扮演的高飞。但是高飞这个女人很多疑，这不在餐厅吃饭时，徐朗就因为多看了别的女人两眼而挨了训。 好看吗？ 啊？是他先看我的。 那你也不能看人大腿啊。青生鲈鱼为什么离婚啊？ 果真红薯，我觉得没劲了。 雀巢凤梨炒虾球，男人怎么才能觉得有劲啊？ 开包之竹东山羊，他实在没有办法让我再忍受了。 招牌飘香乳鸽黄，男人就没有责任吗？ 日式金贡牛肉卷，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一份生煎包，反正都是女人的错就对了。 两听可口可乐，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 够了，就这样吧，男人都这样。 徐朗无奈地拿起了水杯， 小心呛着。 这顿晚餐之后，徐朗觉得这女人太厉害，所以后来一直没联系她。没想到高飞自己打电话来了。 喂， 怎么不跟我联系了？腻了吧？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突然有事出差。 去哪儿了？ 重庆。 重庆？ 哎，对对对，任务特别急，我得在这待十几天呢，起码。 不会是为了躲我吧？ 啊，怎么会？说什么呢？ 行吧，那我先挂了啊。 哎，别别别别别，我还挺想跟你聊聊天的啊。 这招太老土了，有没有新鲜点的呀？ 我说的是真的。 在重庆哪儿啊？ 啊，哦，我看一下啊。 徐朗赶紧翻出了地图。 我看一下这边的这个路名，我应该是在离市中心不远吧？我看看啊。 解放碑啊？ 这边是校山口，啊，离解放碑不远。 那边天气怎么样？ 啊，很好啊。 不是说今天下大暴雨吗？ 啊，对，哎，是下雨，但现在雨小多了。 他把家里的淋浴打开了。 哎哎，你听啊， 我小时候最喜欢趴在窗边看下雨了。 哎呀，这是雨下的太大了。 还把洗衣机和抽油烟机也打开了。 啊，这边还打雷呢。你听，听见没有？啊，还闪电呢。啊。又闪一下啊！哎呀，真是太壮观了，整个山城照得跟白天似的啊！又起风了，起风了！啊，雨太大了，我就先进屋了啊！ 行了，你赶快回屋吧啊！哎，对了，你明天去趟我爸我妈那儿， 帮我捎点东西回来。 这一下徐朗可傻了，他没想到高飞就是重庆人。第二天他跑到高飞家中去道歉， 特别着急，一个电话就把我招回来了，实在是没有时间去见你父母了。这个是特意给你带的火锅底料，最正宗的。 你知道吗，从来没有男人送过我火锅底料。 真的？ 这时屋中一片漆黑。 哟，怎么了？ 哦，停电了，我们这儿经常这样。 那我能亲你一下吗？ 高飞抽了徐朗一巴掌。 为什么呀？ 你应该得意呀。 我怎么了？我没，那我刚才是认真的。 你每次都这么信誓旦旦吗？ 哦，我怎么了？我会对你好的，我会负责任的。 你们男人最拿手的就是对女人说我会对你负责的。你敢发誓吗？ 啊？ 你敢发誓说？如果你背叛了自己喜欢的人，你就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罪有应得，永世不得超生吗？ 我 不敢了吧？ 我敢呢，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敢对谁发誓啊？ 你要我对谁发誓啊？ 我妈。 你妈？你妈在哪儿呢？ 这儿呢。 高飞从身后抽出了母亲的黑白照片， 看着她的眼睛。 我发誓，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女儿的事情，或者我欺骗了她，我就天打雷劈，五雷轰顶，罪有应得，永世不得超生。行了吧？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男人都这样啊？你们这样，我们女人怎么相信你们呀？ 我们男人怎么了？我不已经发毒誓了吗？ 你发了毒誓为什么要骗我呀？ 我没有骗你啊，我怎么骗你了？ 看着我眼睛。 怎么了？ 看着我的眼睛。 我看着呢，我看着你眼睛呢， 我看着你妈眼睛，我看着你们全家福眼睛都不怕。我发誓，我发毒誓，我徐朗发毒誓，我绝对没有欺骗过你高飞。 火锅底料哪来的？ 九仙桥菜市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忘了。你知道吗？那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突然我随口就说了一个重庆，然后我就一直要这样错下去。我， 你真的骗我？我只是随口问问而已。 你是随口问的？ 你以为呢？太伤人了，太伤人了。徐良，你这样太伤人了。你们男人是不是对发誓都很容易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次好不好？ 不行。 再给次机会吧。 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等等，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啊， 做道选择题。 又做选择题啊？ 你被困在一个孤岛上，船只能载一个人，你需要选择 A 抢船走人， B 杀死美女抢船走人，因为美女留在荒岛上一样会死， C 留下美女天天云雨， D 放走美女自己等死。选什么呀？ 我选 A， 禽兽。 那我选 B， 禽兽不如。 C 吧， 比禽兽还禽兽。 那我选 D 呢？ 不但不如禽兽，还是个蠢货。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今儿咱们的电影之旅要听到的是影片《爱情呼叫转移》，我是诸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听吧。徐朗的下一个女友是谁呢？曲颖扮演的李苗。李苗这人呢，什么都好，最麻烦的是他们之间有个第三者，一个叫舒伯特的大狗。 哎，是徐朗吧？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进来，自己随便坐啊。 哎，我自己坐。 徐朗踩到了地上的橡皮鸭子。 跟他道个歉。 啊，不用了不用了，这是条狗吗？ 不是，你踩到他的玩具了，是你跟他道歉。 我跟他道歉，他听得懂吗？ 他当然听得懂了。 对不起，不小心踩到你小鸭子了。 这就对了吗？以后大家都是好朋友了啊。 哎，你别太忙了啊。 哦，不会不会，你要饿了那有点心先吃啊。 好好好， 马上就好啊。 哎，好好好。 徐朗拿起点心，发现狗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你也想吃啊？这个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狗吃的。流什么哈喇子呀？ 这时他觉得点心味儿不太对劲儿，一看盛点心的是动物的食盆，他才明白那点心是给狗狗的狗粮。徐朗耐住性子继续跟李苗谈恋爱，因为他觉得爱狗的女人一定是善良的。另外他决定从舒伯特下手讨好李苗，所以这不他特意去给舒伯特买了很多东西。 哎，舒伯特，舒伯特，来来看看看看，这些东西都是给你买的。 是 吧？ 是吧？买这么多东西 啊？给舒伯特买了好多衣服。穿上这个舒伯特就成蜘蛛侠了，这是他的睡衣， 还有睡衣呢。 这是最新出的饼干啊，可好吃了。舒伯特， 舒伯特， 嘿嘿，新的罐头。 徐朗，你对舒伯特太好了。 我真的觉得他太招人喜欢了。 舒伯特他是我的一切，五年来我们一直相依为命，以后我会告诉你在我生命中最困难的阶段他是怎么陪我度过的。 我能理解，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你做不到。 我 我怎么做不到？我还不如条狗吗？ 对于一条狗来说，忠诚是最普通不过的了。你能做得到吗？其实，你还是有很多你自己的优点的。 我会向舒伯特学习的。 你真可爱。 我要努力成为你的约翰·斯特劳斯。 徐朗，我，你能不能不踩舒伯特的饼干？嗯。 徐朗向后一挪，没站稳，摔了一大跟头。其实徐朗可是一点儿不喜欢这只叫舒伯特的狗。有一天李苗不在家，他趁机训斥起了舒伯特。 舒伯特，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和你妈妈说话的时候，不要在旁边看着，啊，回避一下。记住了，狗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你要是答应我呢？你干嘛？ 舒伯特想扑上去咬徐朗，徐朗奋起反抗，被刚巧回家的李苗撞见了。 不是你看到那样的， 我都看见了，还不是我看到的那样。 没有，我跟他玩呢。 你怎么就趁我不在的时候，你这么狠的去打他呢？这个伪君子。 由于舒伯特，徐朗和李苗也告吹了。连续几次的爱情失败让徐朗严重受挫，于是他又去找手机维修师。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把我的生活给毁了？ 我把你的生活毁了没什么，要是生活把你毁了才可怕呢。 反正你已经成功的让我对女人绝望了。 你对女人绝望也没什么，女人对你绝望才可怕呢。 我的要求也不高啊，我只想找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女人，可以跟我平静的生活在一起，相夫教子。怎么碰到的都是神经病呢？ 你试着去了解过他们吗？你真正欣赏过他们？我跟你讲，每个女人都是一把双刃剑，他们最可爱的地方也许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爱一个人就得爱他的全部。 徐朗突然觉得这个手机维修师是老天派来帮助他的，他顿悟了，于是又跑回去找自己的前妻。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了？ 我告诉你，你不会相信的，我碰到了一个天使。 天使？ 他给我一个神奇手机，我按了九下。 老张，快来！ 来客人了。 他是谁？ 我老公，我结婚了。 这位是？ 就我前面那位。 前辈，久仰，你好。 哎，坐吧， 快坐吧，来，快坐，坐。 我先走了。 哎，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一起吃晚饭嘛。今天我们吃炸酱面哦。前辈啊，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客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啊。 好， 哎，对了，这些东西要放进来的啊。啊，还有这个，你要学我啊，放进来，哎，对不对哈？ 快吃吧。 哦，前辈啊，我跟你讲，我太太做的这个炸酱面呢，真的是全北京都找不到几家了，非常正宗，你试试看。 快吃吧，少说两句。 你给客人加菜嘛。 对不起啊，还是炸酱面。 哎，没关系的。哎，试试看。你快吃菜哦。 你也吃。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正宗，超赞的？ 超赞。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徐朗没有想到自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郁闷的他又去找维修师诉起了苦。 我老婆，我前妻，她很幸福，她现在真的很幸福，我都看见了。 人家的幸福关你什么事儿？你的幸福在手机里面，继续摁手机。手机呢？ 徐朗掏出了手机。 也许你说的对，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是事先为你准备好的，问题不是出在她们身上，也许是我自己出了问题。还给你。 要不我给你换一新的，我来了一批新货，每个手机上面有200个按钮，你可以摁到82岁。 不用了，托您的福，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认识了那么多美丽的女人。 他们都很好，其他男人肯定特别羡慕我， 可是各种滋味。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有个毛病，就是我写作业特别爱用铅笔，也不喜欢用钢笔，是因为用铅笔写完字儿以后错了可以擦掉。 我现在明白，人生不是铅笔字儿，橡皮擦不掉。我遇到的所有的女人们，我祝她们幸福。 徐朗一转身，手机维修师已然不见了，他把手机放在原地离开了。本以为自己的爱情旅程到这儿就结束了，结果有一天徐朗在看演唱会时遇到了沈星扮演的庞坤，又燃起了爱的火花。 庞坤， 徐朗， 你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会是你啊？ 坐，不好意思，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应该在瑞士吗？ 我都回了3个月了。用来浏览还 是用来珍藏？哎，咱们有多少年没见？10年？ 不止吧。 15？有没有？ 15年，起码15年了。 不过这么多年你好像一点变化都没有。啊，不对，头发变了，板寸变，秃瓢了， 全长你脑袋上去了。我记得特清楚，你那时候特别爱梳俩羊角。 你还说我傻来着。 就是，是挺傻的。 你才傻呢。你今天一个人来的？太太呢？ 离了。 Oh, I'm sorry。 不 sorry。 你呢？ 我现在全家都在这儿，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啊，不会吧，眼界太高了吧。啊，海归的博士。 双博士。 啊，双博士。对啊，所以眼界更高了。 其实我现在都不怎么跳了。 那就是耽搁 了, 了。也不是，我觉得是没缘分吧。 你家里人怎么样，好不好？ 挺好的。 你爸呢？ 我爸也挺好的，就是现在腿脚不太灵便，坐轮椅呢，瘫痪了。 啊，真的？ 哎，我爸前两天还说起你来着。 不会吧，你爸还记得我？ 哎，你记不记得你那个时候就老在我们家楼下车口上，我爸说要打断你的腿。 我吓死了，我最怕你爸了。 我爸说呀，如果现在你再去呢，他也不撵你了，而且也撵不上你了。 好了，到这儿影片也就结束了，徐朗也终于找到了他的爱情。不知道这部影片您听的是否过瘾呢？旅行的最后呢，来听影片的主题曲吧，非常经典的陈奕迅带来的《爱情转移》。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代表本期的调度智声技术叮当，感谢您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少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地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但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烛光照亮了晚